许对我才是一种满足。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By Your Side》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That way you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And right now I'm so in amor.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亲爱的你们在吗？在吗？节目开始了，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10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今天我在直播间戴了一顶帽子，而且是绿色的啊，这是我去巴拉望旅行的时候戴了一顶帽子，巴拉望 trailer 旅行者。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看到我戴帽子的样子，问问大家我是戴帽子好看还是不戴帽子好看。哦，但不戴帽子是这样的，头发压的是不是很平。这是我自己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去巴拉望玩的时候在一个昆虫博物馆买的一顶帽子，非常漂亮啊，虽然颜色有点新鲜哈。今天晚上为什么说礼物呢？因为我们会说礼物的话题，难忘的礼物。我们从咕咕坠地那一刻到现在已经收过送过很多的礼物，有一些礼物呢你已经忘记了，但是有的你是不会忘记而且永远难忘的，是吗？我希望今天晚上这样一个机会，一个小时，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特别难忘的礼物是什么。也许是你送给别人的，也可以你接受的，有好多方式可以跟我们互动。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自己，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选择打开你的手机，点到花椒 APP， 现在你们都在界面里哦，找到活力982，我就在镜头当中看见你们收到礼物。花椒是可以送礼物的，你们随意，你们随意，只要你们开心就好。一晚上的礼物都有非常多的情节在里面啊！我个人是一个特别特别珍视礼物的人，因为至少在一个特别的时候，别人送给你礼物，他心里有你。不管是你的生日，还是你们的重要的日子，礼物没有大小，只有想着你。那个真挚的情谊送到你身边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的开心？那种难以言表或者你可以控制的兴奋传达给那个送礼物的人的时候，那真是一种非常良好的沟通。那我想问问在收音机前和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你收到过的最难忘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呢？我等待你们的互动和光临。今天晚上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还有两位听友的录音，他们的录音也是非常的真挚。一位是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的李美丽同学，她又录音了，而且是她的精彩的续集，一定不要走开错过。第二位是一个她的身份有很多重的一个男生的听友，也说了她最珍贵的礼物。第一首歌来自于我欣赏和喜欢的适合在夜晚聆听的老狼先生，来自我心。我放的每首歌曲说的每句话，看到你们每句留言都是发自内心的，我相信也很长，我们慢慢来。

是不是一切都是来自我心？不妨有一些人是假的礼物，但是你每当看到那些真的礼物在屏幕上呈现出来的时候，那份快乐和感动还是非常真实存在的。真的希望所有花椒里每天对着镜头说说笑笑的朋友都有一个好的生活，就像简妮说的一样，开心就好就对了。那今天晚上我再次要隆重向各位推荐李美丽同学，她又用微信录了一条她的视频，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因为之前李美丽已经说过一次在节目当中的留言，今天这个留言在这个在一个娱乐和好笑的这个感受当中还有浓浓的爱意。那李美丽同学到底收到了怎样的礼物呢？我们来听听看咯。 今天我想说一说我收到的最令我五味杂陈百感交集的一份礼物。这个礼物是在去年的情人节我的男朋友送给我的礼物。那天我的男朋友悄悄地问我，你想不想要玫瑰花？为了表示矜持，我说我不要，因为玫瑰花很雷同，大家都拥有。然后他又问我，那你想不想要巧克力？我说不要，因为在此之前他曾经给我买过很多很多巧克力。然后他说，那你在哪里？我告诉他我在办公室。那天是2月14号，办公室人声鼎沸，大家都在等着下班。在下班前我收到了百度外卖的电话，他们说，你好，你有一份外卖，请你下来取。我非常的开心，在那一刻我甚至都已经没有去思考为什么我的情人节礼物会是百度骑手帮我送来的，因为我想也许可能是百度也有卖鲜花和水果，甚至有蛋糕这些东西。当我下楼的时候，百度骑士跟我说，他说，你有4斤西兰花，请你查收。在2017年2月14号，我的男朋友送了我4斤西兰花作为我的情人节礼物。这就是我和礼物的故事，谢谢。 非常感谢李美丽，希望她跟她男朋友永远幸福，西兰花就是他们生命中最好的礼物。 当我还在年幼时，幻想美的多无知，童年单纯的像一张白纸。当渐渐的长大后，也都清楚，没有人总是为谁停住。而你的安抚是个不倒的大树，阻挡风侵入，不让我孤独。下一步不再恍惚，放心追逐，一定会爬到最高处。 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欢迎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给您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你们的好朋友周准。很多朋友问我是什么星座的，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可以说星座的，那你们可以猜一猜啊。谢谢大家的礼物哈，看到今天的礼物挺多，也谢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刚刚李美丽同学的这个留言是不是在欢笑当中带出了浓浓甜蜜的味道，这是最大的杀手锏，也是最重要的情感砝码。两个人都非常的热爱生活，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制造一些欢乐。一生很短，找一个有趣的人在你身边是多么的重要。我也希望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能够找到你身边那个非常满意的有趣的人，有趣的灵魂。说到爱人之间情人之间送礼物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哦。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朋友在说自己跟自己另外一半送礼物的这样一些难忘的经历，有一个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就说我最难忘的礼物是我们分居两地，他在拍戏，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我在北京，他在上海。我那一天生日的时候他正好在外面拍戏，那我就会问他说你会回来吗，他说不行，外面拍戏时间太久，剧组非常忙，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其实我当时也就没有想太多，他就说，我就说谢谢，然后我就叫了一帮朋友在我公司的楼下的一个饭馆吃饭。没想到的是当我的聚会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他从上海坐飞机悄悄来到北京，而且买了我生日礼物，在我们开始吹蜡烛的一瞬间打开了房门。那个时候他觉得这个礼物不单单是生命当中的礼物，是他们生命当中难以忘怀的一段记忆。这段记忆属于什么呢？属于爱情，属于那种永远热泪盈眶的部分。我就希望大家纯真一点，这个纯真也许随着你年龄的增加纯真会越来越少，不是你减少没有了，而是你表达出来的越来越少，对吗？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很忌讳去表达这样一些浪漫的东西的话，你不妨写写字，写封信给他，就当是最好的礼物。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我今天在直播间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最难忘的礼物。我也看到了大家送给我的礼物，其实在直播的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我说心里话，我收到最难忘的礼物就是简妮同学送给我的那么大的一个礼物，让我觉得送礼物这件事情是存在的，而且很开心的接受。也谢谢大家在直播间关注我、点赞我、分享给更多好朋友，让我上热门，让更多的人看到我，谢谢大家。我不能每一个人都点名，但是你们所有人进来都是好朋友，希望你们有空来这里坐一坐。 现在我还不想忘。

舒适的收听感觉。夜深人静呢，听点好歌很有必要。我也要特别表扬招新月的主持人，他选的歌曲我非常的喜欢。我也希望大家每天都会听听我们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所有的节目。有些朋友一直在花椒里问我说，这是个什么节目？这是一个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它首先是一档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再来它是在花椒里呈现给各位的。谢谢大家传递的这份信任和感觉，也谢谢大家送给我的礼物。今天晚上送礼物最多的一晚，真是难忘的一夜。其实刚刚在上半段听到林美丽同学跟她男朋友在24号那天收到礼物的那样一个非常难忘的感觉，让人非常的羡慕哦，真的很羡慕她。但是作为另外一半，男生在我们听众的群体当中也存在很多。今天有位叫浩的朋友，他也录了一段微信给我，他也是能听得出来现在的责任很重，也变得慢慢成熟。其实就像他里面说的那样，我觉得这是他说完这段话，我要放一首很多很多年之前那些摇滚乐坛的厉害的男歌手们一起唱的一首《礼物》，听他说的什么吧。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机，来听听他说的什么。 作为一个男人，你是老公，是儿子，将来也会是父亲，这个世界赋予了这样一个群体太多的责任，生活要求他们体贴孝顺，也可以成为榜样。所以用心的男人也会认真地做好笔记，在重要的日子送给自己爱的人一份礼物。可他们自己呢，很少要求什么，也许就像许巍在歌曲《礼物》里面唱到的，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家人的平安快乐就是他们最大的礼物吧。 剩最后一句，你先开口唱吧，不然都睡了，总要有一个人醒着，也不太好熬。剩最后一杯，我们分了喝吧，心都快冻僵了，应该让它轻轻跳一跳，蹦蹦也好。剩你自己陪着自己，最后剩我变得越来越忧郁。梦还剩一个，你先做了再说，别等天亮后脸色都那么的遗憾，又不好抱怨。 灯还剩一盏，你要你就点燃，若反堵枪眼，我就咬牙上前，用胸膛挡给你看。 最后剩你一点也没脾气，最后剩我还想坚持到底。 太阳照耀着，就会 身都擦干带干，能将门一片能够把罪恶的坚持留下来当杀案件，从前的荣耀可以抚平从前的伤，后来的战士可以扛起后来坚固的枪， 飞得起来应该飞得起来， 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 大家的礼物，谢谢这份心手相传的礼物，让我们觉得生活充满了美好。很多朋友在花椒里说，以后每晚都来看我，谢谢你，那我宁愿失眠。看看大家的留言，关于今天晚的话题，难忘的礼物，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叫做 LCCCCC， 还有两只眼睛，这是他的 ID， 他说最难忘的礼物是老师送给我的一把琴，我知道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学音乐的同学，希望他好好学习，创作出优秀的音乐作品哦。他说，应该是严厉的师父，也是亲爱的妈妈。七年的时间都是老师在教我，所有的进步、成长和所有的困难，老师都陪伴着我。不在家的每一个节日，几乎都是在老师家度过的。然后在第八年的开始，我的老师因为个人原因去国外了，但是他有一把琴放在了我这里。我问他怎么把琴还给他，老师跟我说，我觉得我这把琴你弹得很好听，声音很适合你，就留给你吧。当时知道老师要走，我非常难过，哭了好久，那一段时间一直很低迷也很沉迷，但是看到一把琴的时候，觉得老师还是一直都在鼓励我。我觉得恩重如山，老师的情谊，特别是学音乐的朋友有难得的感觉。我也学过音乐，我也弹过钢琴，我也学过声乐，老师真的是如果喜欢这个学生的，会把自己所有的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他。希望这位 LCCCCCC 的朋友好好学音乐，好好弹琴拉琴，音乐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我一直这么认为。谢谢你。 再来看看新浪微博，我的新浪微博叫周大准，欢迎你光顾我这里。这位朋友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了，他是旅行达人，叫梁夏，他写了很多关于旅行的书，也是非常有爱的一个人。他说，我收到过一只手工做的西饼店模型，每一片纸每一片木都是亲手粘的接在一起的，就连细节都美得让人惊叹。男他说花了整整三个星期完成着自己都觉得没耐心完成的作品，只是因为记得我小时候说过有想开西点店的梦想，这是我人生至今收到最用心的礼物，没有之一。一个是师生情，一个是他们的爱情。 我只拥有你的月光，我要把它当作骄阳。我只拥有你的地方，那是我的天堂。告诉我，我该再说什么，你才肯为我多停留片刻？请告诉我，我该再做什么，你才能更快活？ 郑钧的歌曲《溺爱》也是我很多年之前在夜晚的节目当中放过不止一遍的歌曲。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郑钧唱这种细腻歌曲的功底还是非常强大的啊！一个男人的内心柔软的部分被另外一半激发了出来，勾勒出来，这种感觉是难得的生命体验。我也希望大家在十点打陆机的直播间，在广播那端和视频那端的朋友都能找到爱的感觉。 要看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知道吗？爱过就是一生一世。 杨宗纬先生身上的空白格，希望大家都有爱的画面，也许他已经不在你身边，想他的时候看看这些礼物，都是你们曾经甜蜜的点滴记录。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深情继续。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的，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 两个之间的命运。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答应我离开我。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情人终成眷属，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战胜命运啊。离开你是我最好的安排，我爱你是知道的，可是我必须离开你。这些话你曾经听过吗？或者你感受过吗？又或者你在电影当中看到这样的对白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触景生情一下，然后扭头融入夜色当中，虽然你有点鼻酸，有点心塞。生命很长啊，我们无法改变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尽量改变我们心房的宽度，左心房右心房能装得下很多很多，不要去计较很多很多，珍惜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份精彩的真心的礼物。你一定要相信这些礼物送出去就一定有他的，一定有他的余音会绕着你转。老说老天爷会看见你，你所做的事情，你所积的善，积的德，行的善，老天都会看到。多做善事，不问心无愧，也不要忘记初衷。所有你做的事情、说的话、走的路，都是要算数的。 谢谢杨宗纬先生带来的这首空白格，这 MTV 也非常的漂亮拍的，因为男女主角都是非常非常上相的人，谢霆锋先生和高圆圆女士，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多拍出优秀的电影作品。时间过得很快，来到22:53，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98.2，带给大家的十点大陆机，希望大家每天晚上的22:00到23:00来关注我的直播，是周一到周五，是我周准送给大家的，希望各位关注。周六周日是另外一个同事送给大家唐甜甜。我就希望在每天的选曲话题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共性，就是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我不太特别有直观的感触，说大家看到我，你们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大家都在问我，我属什么？我喜欢什么？我唱歌好吗？我跳舞好吗？你可以通过眼神，可以通过语言交流，甚至是一个细节的肢体语言，会觉得，哎，你看到的这个主播，你愿意进来？你看到了之后，你随意停留多久？但是你可以去告诉你身边的朋友，有时间，在你想听歌的时候，想聊天的时候，想安静的时候，想到十点大陆机这个房间，我就很开心。还是那句话，珍惜每一个生命当中的礼物，不管是你送出去的还是你接纳到的，这都是生命的赞礼。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李健先生。李健先生也是非常非常会唱歌的好歌手啊，而且生活当中是个非常有趣的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美若黎明，当黎明照亮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希望你微笑着醒来。我是你的朋友，也是主持人，也是主播，我叫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蒙面的朋友。明天22:00我们再见，祝你晚安。 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三言两语